走在荒凉的沙漠，我躲在无人的角落，我听见飘渺的传说，是谁在飞扬自由的歌？风吹过漫天的寂寞，爱无根枯萎的花朵，我祈祷不变的承诺，是谁在安慰心中饥渴？心碎。